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 现在球到防线的位置，这个拦好，得分。 1981年日本大阪，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由此开启了5连冠的传奇。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啊，流了很多汗，花了很多代价，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2003年，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重夺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再登巅峰。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再一个就是团队精神。 2019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郎平泪洒赛场。 其实挺难的，其实也是一点点平 衡。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终成10冠王，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作者：孔宁，演播：梁岩。 有一次，我问郎平，为什么你总能做出最正确的判断？郎平谦虚地说，有时候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运气好。我乐了，说实话，能够说运气好的人，说明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高的境界。郎平体现出的就是大师级水准。为什么郎平总能成功？这和郎平多年来在国内外的丰富经历有关。郎平也说，有时候那是许多挫折和失败积累出来的。积累多了就是经验，经验多了就是应变，应变多了就是智慧。北京时间8月21号上午，中国队和塞尔维亚队展开终极对决，这是万众瞩目的巅峰对决，每一个人都屏住呼吸，高度关注着这次决战。郎平派出的首发是以经验丰富的老队员领衔，攻击力最猛的朱元璋组合成员也全都登场，目的就是期待皓月当空，点燃朱元璋的进攻火力。再说我们的对手塞尔维亚队，塞尔维亚女排的黄金一代已经全面崛起，每一个位置都很出色，每一个环节都很缜密，全队没有明显的漏洞。主攻手米哈伊洛维奇和马莱舍维奇，副攻手拉希奇和斯特瓦诺维奇，接应二传手博斯科维奇，二传手奥杰年诺维奇和自由人波波维奇都很出色，全队的板凳深度也很厚实。他们身材高大，融合了欧洲力量和亚洲快变，可以说是又高又快。塞尔维亚队的立体进攻实力超群，而攻击性发球具有很强的穿透力，拦网实力也不差，防守和串联很有水准。另外，塞尔维亚队和中国队一样，经历了九死一生才杀进决赛，神经变得非常强大。面对这样强悍的对手，中国女排必须从发球做起，用发球打乱对手一传体系，为拦网赢得时间。不过中国队的发球一直不是很强，这也是中国女排一路走来都磕磕绊绊的原因之一。 在发球不够冲击力的情况下，起码要有高水平的拦网。如果没有拦网，中国女排难以取胜。大家深知网口的争夺关乎生死，而全队必须用发球来带动拦网。无奈我们的发球冲击力还是不足。对手知道朱婷是中国队最强大的攻击力，于是对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拦网。中国队要想办法把朱婷这个进攻点最大化，然而我们其他攻击点的牵制力又不足，让朱婷的进攻过于暴露。两个队网口争夺十分激烈，正是有拦网的支撑，中国队总能赶上对手的脚步。然而对手拉希奇的发球的确出色，打乱了中国队的一传体系，同时他们的两门重炮米哈伊洛维奇和博斯科维奇的发球和进攻肆无忌惮，导致中国队拦网支撑度下降。这就是塞尔维亚队能够以25-19获得第一局胜利的原因。如果不做出改变，就等于死亡。中国队主帅郎平做出了改变，加快了进攻节奏。郎平不敢把张常宁顶到主攻手的位置，是因为惠若琪还负责后排保障环节，因此只有让张常宁下去，把惠若琪留在场上和朱婷来搭档主攻线。朱婷发球破功，让全队的发球冲了出来，彻底打乱了对手的节奏，而拦网也压制住了对方的网口。中国队的发球带动拦网，这个战术奏效，以25-17赢得有理，总比分1-1平。中国女排抹平了差距，为自己赢得了逆转的机会。关键的第三局是分水岭。这局比赛对于全场比赛拥有风向标的性质，就看谁能够占得先机。米哈伊洛维奇发球凶狠，目的就是用发球反攻中国队。波斯科维奇后攻迅猛，目的就是用强悍的立体进攻穿透中国队网口。中国队打得很有耐心，防守也十分英勇。面对强悍的对手，中国队打出了顽强的女排精神。惠若琪的拦网十分出色，中国队8-6领先，逼迫对手叫了暂停。徐云丽拦网很有针对性，中国队以10-7领先。这一刻一定要咬牙顶住，这是心理的较量，就看谁先崩溃。中国队坚决打快攻，对手难以拦防，一有拦网，二有快攻，中国队以15-10占据了上风。塞尔维亚队不得不叫暂停，而这时候郎平同样借助暂停再度布置了战术，就是用网口不断地压制对手，这让每个人心都很定。如此一来，出现慌乱的是塞尔维亚队，中国队以20-12确立了优势。塞尔维亚队随后连追三分，郎平果断叫暂停，稳定军心。塞尔维亚队用发球疯狂反扑，把比分追成21-22，这说明塞尔维亚队的实力的确凶悍。郎平又叫了暂停，他对大家说，不要想一下子拿下比赛，要有耐心。同时他布置了对塞尔维亚队中直线和斜线进攻线路的拦防战术。在需要英雄的时刻，朱婷挺身而出，他的进攻和发球让中国队以25-22险胜关键一局，总比分2-1超出。敌强我弱，拼杀更要有智慧。 郎平在用行动告诉姑娘们如何打奥运会的决赛，如何去冲击冠军。两个队在第四局完全打开了，每一分的争夺都十分激烈，就看谁能顶住压力。袁心玥封杀米哈伊洛维奇，中国队13-11领先的同时，还导致塞尔维亚队这个最强的攻击点被换了下去。出色的防守带动了全队的士气，中国队以16-13继续领先。袁心玥拦网精准，快攻出色，中国队始终压制住对手。塞尔维亚队利用换人改变了节奏，尤其是布拉科塞维奇，这也是塞尔维亚队的最后一张牌。换人取得了效果，塞尔维亚队追平了比分，朱婷死拼，中国队22-21领先。老队员魏秋月登场，稳定军心，朱婷继续发威，比分变成23-22。对手紧张了，拉希奇发球出界，中国队24-23拿到了冠军点。这个时候，塞尔维亚队的主帅叫了暂停。暂停之后，郎平换上张常宁去发球。张常宁问郎导：“我发什么球？”郎平干脆地说：“你把球发过去就行，别失误就好。”在对手心里崩溃的边缘，把球正常发过去，等于把这个雷交给对方处理。果然，张常宁把球发了过去，没有失误。心里过于紧张的对手一传不稳，中国队发球破功成功。对手把球垫到了中国队的网口，惠若琪探头得分，赢了。中国女排击败了塞尔维亚女排，奥运金牌诞生。在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奇诺体育馆，郎平率中国女排3-1力挫塞尔维亚女排，时隔12年重夺奥运会冠军，这也是中国女排第3次夺取奥运会冠军，第9次登上世界之巅。主帅郎平关键时刻的指挥起到了制胜作用，他也完成了人生全满贯的华彩篇章。有一种精神叫中国女排，女排人的字典里始终有永不放弃。中国女排的奋斗历程就是中华民族自强精神的展现。郎平2013年依然挂帅新一代中国女排，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郎平说：“困难，经历的时候是困难，战胜后是最令人自豪的资本。拼搏的人生，没有终点。”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迎接中国女排凯旋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打出了和35年前一样的横幅，证明了国人的女排情怀未死。迎接女排凯旋的队伍中，有人手拿鲜花，有人手拿横幅，35年来形成的球迷群体充满了男女老少。一位大姐说：“我是一位90后，是从小看着中国女排长大的，女排精神鼓舞了我们一代人，也希望现在的青年人能够把女排精神传承下去。”有一位老师表示，现在学生们还在放暑假，等开了学，他要给孩子们讲一讲朱婷的故事，激励孩子们像朱婷一样去努力。 一位小伙子说，我非常激动，我喜欢上女排是从陈忠和带队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冠开始的。这些年来，中国女排非常不容易，姑娘们经历了低谷，是郎指导把女排带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他说过，作为强者就是要去面对各种困难，这句话一直鼓励着我在工作岗位上奋斗，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都会迎难而上。当中国女排出现的那一刻，现场的呐喊声已成井喷之势，那种情绪如火山爆发一般，所有的手臂都在挥舞着。朱婷的出现更是让人们的情绪不可抑制，而当郎平出现的时候，火爆的气氛突破了极限，那是民族情感的大爆发。郎平，郎平，中国女排，中国女排。郎平不断地向两边的人群挥手致意，这样的场面多少出乎女排姑娘们的预料。更意想不到的是，现场的人们自发地唱起了国歌，随后又唱起了《歌唱祖国》。歌声伴随着中国女排从国际航班出口一直走上大巴车，球迷热情高涨，他们大声呼喊着每一位女排队员的名字，而朱婷是被叫的最多的一个。中国女排不畏强敌，顽强拼搏，永不言弃，恰恰也是中国体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缩影，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奋斗史的真实写照，更是激励我们锐意进取的精神符号。哪怕身陷重围，哪怕敌众我寡，但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郎平啊，拼到你死我活，女排精神不是一定要赢得冠军，而是有时候你知道不会赢，也要竭尽全力的话，是如此的掷地有声。中国女排和塞尔维亚队的决赛，让央视创下了70%的两倍于最新一期春晚的收视率。微博8月2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21号中国女排夺冠当天，微博上讨论量达到了7462万，互动量达到了1亿1000万，视频播放量达到了6亿2000万次，都达到了奥运会开赛以来的峰值。中国女排已经不是一支球队，而是民族的标杆和旗帜。女排夺冠之后，已故名将陈招娣的独生女郭晨激动地说，妈妈，您看到了吗？我们终于夺回了奥运冠军。我相信妈妈肯定看见了，而后就哽咽的无法言语。郎平用冠军告慰一代名将陈招娣的在天之灵。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里约奥运会的胜利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中国竞技体育圈和排球圈，特别是竞技体育高层管理者，至少要弄明白向郎平学习什么。郎平本人无法复制，但是他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郎平说过，想说精神先要有实力，没实力莫谈精神。郎平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只说一点，说的官方些，就是创新了女排精神。 说的实在一点，就是用国际化、职业化的做法，按照当今竞技体育规律和发展潮流办事，取得了一次业务上的成功。就这一点，足以让所有人进行深刻的反思。首先，郎平丰富的个人阅历，让我们有了一次审视自身不足的机会。郎平为什么能够成功？除了他独特的个人魅力之外，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业务原因。郎平游历列国，在基层展开了各种实践，并且吸取了当今世界的先进理念。同时，在出任国家队主帅之前，郎平率领恒大女排征战过国内联赛，对国内情况做了实地勘察。这样一来，郎平有理论又有经验，还有实战能力。当初郎平选择国家队队员的时候，招入了一个叫朱婷的孩子，连赖亚文都不知道朱婷是谁。郎平说，我在国内打联赛的时候，有业内人士给我推荐，而我也发现了这个孩子，感觉他很有潜力，就是身体素质和技术还太差。如今的朱婷，恐怕不用我再多说一句了。张常宁和袁新月也一样，大胆启用新人，有能力培养新人，这就是郎平的本事，也是给我们带来的经验之一。再有，不要以为说国际化就是彻底否定我们曾经成功的经验。比如三从一大原则，郎平就是在那个原则之下锻造出来的铁榔头。他深知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本身没有错误。郎平带队以来，队员经常是最后一波进食堂的人，其他时间都在训练。同时，在郎平的训练中很少出现非战斗性减员，这就说明他坚持了三从一大的同时，又进行了科学化的提炼和改变，摒弃了一些会损伤身体的训练内容。再有，郎平开始了国际化和职业化运行，他结合自己在国外执教多年的经验，扩大了教练组规模，引进了外籍教练，组成了一支国际化的专业团队，能够根据每名队员不同的情况进行体能训练和伤病康复训练。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郎平的成功是中国竞技体育的大事，也是新一代中国女排国际化的一个标志。郎平的成功完全可以促进中国体育深入改革。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中国女排。2016年5月7号，土耳其女排超级联赛豪门球队瓦基夫银行队官宣了朱婷的加盟。在瓦基夫银行，朱婷得到了怎样的锻炼？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